爱总是张开你的手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在风中我想你，在风中看你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我可以感觉到你乘着风。当你想看我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会再回头。当你决定不跟我走的时候，以为我曾放弃你，无论你何在，爱总是抓着你的右足，爱总是张开你的手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 没在人听，没在生活，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心就有着梦的余味，醒来时候人在纽约，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，街边扬起一阵阵烟，手里握着铜板一枚，轻松坐着 Anna 线的地下铁， 梦境般的世界就不好冒险。 在计较为谁买单，地狱已经人满为患，天堂还是停步入选，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，人们依旧在追赶，谁的思想一直在家，谁的号令已经吹响，谁的主张，谁在犯错，谁在投降，我不去取向，我不去取向，我不去取向，现象砸碎了最高奖项，制度排挨在我身旁，可是我不知去向，音乐还在广场播放，电视里还有人演讲，竞争强烈的人才市场现在变得空荡荡，谁的思想一直在家，谁的号令已经吹响，谁的灵魂，谁的主张，谁在犯错，谁在投降，我不去取向，我不去取向。 藏着狂，就露出心思密密麻。说话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。 失望沮丧的失望，煎熬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友情也不能让我解忘。喝吧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，心里再乱会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单站在大海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天之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的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 见你，我的那些其实都不爱过， 浪费那些时间是在乎， 听不见你抓住眉头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就好像夜晚都失去形容，看不见你就好像无悲的生命有几让你找不懂，你的指尖就像电影，一碰我就是心痛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生出坚持修来的福，刚刚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，心疼不让你有退路，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甜如蜜蜜的初夜，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改变也要稍微拒绝，告诉我你要我怎样，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，想把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达天地，很辛苦，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拒绝，